同胞报、京乡新闻和韩国日报等南朝鲜报纸就弹劾朴槿惠方案在国会上通过一事，12月10号一起发表了社论。社论强调，为争取朴槿惠下台而出发的烛光游行，将向着一个新的体制、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前进。弹劾只是开始而已，而不是结束。